嗨，我是阿千啊。病咗几日，今日就好得五五六六咁啦。跟住落嚟，开始今日嘅故事。本集故事内容由网友亿万星辰不及你编写。呢件事发生喺我小学六年级嘅时候。那个时候需要上晚自习，就是晚黑七点上课，上到十点钟。我们那阵是走读的，放学之后我们习惯同路的几个同学仔一起结伴回家，这样有讲有笑挺好玩的。而且这么夜了，多几个同学仔一起行，可以缓和一下对黑夜的恐惧。当我们行到每一日必经的一片树林的时候，同学仔在一边行一边在嬉笑打闹。我无意之间见到距离我们几十米的竹林半空中吊住两个女人啊。他们着住类似七十二家房客入面难衣的那种衫，吊咗在密密麻麻的那堆竹上面，好似在吊颈咁样，扎头发抌晒落嚟遮住块面。当时我吓到唔敢出声，呆咗咁企喺原地成几秒钟。那班同学发现我定了在那里，一个二个走过来问我做什么还不走。有个同学仔说我 忙什么啊你， 他刚刚讲完之后眨下眼的时间，那两个女人就不见了。我怕吓到班同学仔以后不够胆再上晚自习，就没出到声。不过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什么都没说，自己一个人是这样就冲了回家，留下整班同学仔呆晒地站在原地。回到家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将整件事讲了给妈妈听。妈妈告诉我知，以前他们那一辈的女人无论婚姻觉得几不堪，情愿上吊自杀或者饮农药死都不会离婚的。妈妈说你讲的那个竹林曾经真是有一个女人在那里上吊自杀的，另外一个是饮了好多支农药先至死咗的。你哋啲细路仔唔好随便行入竹林玩啊。嗰度啊成好几座金塔噶。我听完之后吓到手腾脚震，成个人都呆晒。第二日班同学仔问我昨晚做咩走得咁快呀，系唔系癫咗呀。我冇回答呢个问题，只系同佢哋讲 我哋以后放学揀个第二条路返屋企啦好冇呀。 佢哋见到我成个人都震晒，再回忆咗一下我昨晚可疑的举动，他们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然后就答应了我了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